我比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啊，让我们看到主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能够让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温柔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道。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当中身体有疾病的，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医治，用你大能手来托住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朋友，他们生病在家里面的，求主你自己加添力量给他们。学生们面临期末的考试的压力的，还有project 要做的，他们当中有的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读书的，身体上有病的时候，愿你自己来恩待他们，也透过我们的关怀，能够把你的爱带给他们的面前，也把我们当中我们心里面有不同重担的，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安息。透过你自己的道，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不只是明白你的真理，并且知道怎么样在明白以后怎么样来操练，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你要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蒙到你自己的祝福，继续做你自己拯救的工作，让我们的不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时代，跟这个时代里面的世界观跟价值观里面来拯救出来。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愿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喻。这个如果你头两篇道没有机会听的话，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你可以上网去听。上一次我提到过了，这个我们这个比喻是在第八节的上半节结束的。那到了这个第八节的下半节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对这个比喻的自己的评语，那也就是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也就是他要门徒从这个比喻当中要学习到的这个功课。那我们上一次我们看这个比喻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几点。第一点就是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在非基督徒在处理世界上的事情，比基督徒做上帝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更有心去做或者更聪明。那第八节下半节耶稣说，在应付自己的事上，就是世界上的事，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那这个是这个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机警，就像很多非基督徒在追求世界上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来美国留学，这是一个例子，怎么样削尖了脑袋来做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学到的就是第九节，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面。那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世上用上帝托付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的金钱，给我们其他的这些财务上的东西，用来结交朋友，用来做福音的工作，带他们到神的国度里面，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在里面来欢迎我们进入这个新天新地里面。那我们第三个功课学到了第十节，耶稣讲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那我们上一次认识到，我们在小事情上我们应该，上帝给我们今生今世有在小事情上来学习怎么样来做神的忠心的仆人，以至于有一天他要把更大的事情来托付给我们。这个什么是忠心呢？忠心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来管理上帝托付给了我们这一切，来做上帝要我们去做的这个事情。那什么是，这是在小事上忠心。那大事上是什么呢？大事上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来掌权，我们要来管理整个新天新地，这个是大事。所以今天教会的工作是什么？教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来操练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做一个更忠心的上帝的管家，透过不同的方法。 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主要的不是来满足我们的社交上面的这个需要，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好像一个学校一样，一头进去的是什么？是福音朋友、慕道友，另外一头应该是什么？另外一头应该是成熟的门徒，能够承担福音大使命工作的门徒，能够在这个时代完成神要教会在这个时代所做成的工作的门徒，这个是教会的工作。所以教会里面，教会应该有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样有计划的把从来到教会里的福音朋友变成成熟的装有接受装备的，明白神的心意的，带有使命感的，能够有这个可靠的诚实可靠成熟的能够有影响力的人来带领来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上帝的这个福音大使命的工作。这个是神在教会的心意，也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个心意。那今天我们继续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来看耶稣要我们学什么功课。那这个在这几节圣经里面，耶稣要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要耶稣要我们用不义的钱财来换取真实的钱财，用不义的钱财来换取真实的钱财啊。这个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这个是搞学商的，是不是 ？OK， 耳朵竖起来了没有？耶稣要我们用不义的钱财来赚到真实的钱财。好，这个第十一节，耶稣说：“如果你们在不……第十节，耶稣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交付给你们呢？这个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看上下文。上下文里面我们看到第十节到十三节，十节到十二节是一个里面有几个平行的架构 ，parallel structure。那在这里，这个三节圣经里面，耶稣不是在讲六件不同的事情。耶稣在基本上在讲两种不同的钱财，耶稣在讲两种不同的钱财，那一种是不义的钱财，一个是真实的钱财。那不义的钱财的特色是什么呢？那不义的钱财其实就是托付小少的东西托付给你们的，不义的钱财是别人的东西，不义的钱财是有一天是没有用的。那另外一种是真实的钱财，真实的钱财是托付给你大的这个东西，托付钱财是真实的钱财是自己的东西，有一天成为你自己的。真实的钱财就是 implied 十二节的话，暗示就是说这个是永恒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讲六件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个耶稣在讲基本上两类的东西。不义的钱财就是小事情，就是别人的钱财，真实的钱财是大事情，是自己的东西。那什么叫做用不义的钱财去换取真实的钱财？那我们先需要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别人是指谁。耶稣说这个不义的钱财是别人的东西。那十二节，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那其实这个别人是指谁？别人其实很简单，别人就是指上帝自己。那为什么是指上帝自己呢？因为上帝是宇宙天地万物，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是个 creator。 有一点点 feedback， 可能要声音调低一点点，有一点 feedback。 那别人就是指上帝自己。那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给我们一个印象，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钱财，我们的学位 OK 啊，这个车子房子都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印象。你申请学校的时候，他要你的成绩单啊，这是 my grade， 看到了没有？ 3.8 OK， 没有理由 UW Madison 不收我，我有 3.， 我的 SAT 考了几分几分几分等等，这是我的成绩单，所以这是我的 GPA。 那我们去买一个车子的时候，这个车行跟你成交了以后，可以给你一个 title， 你到了这个 DMV， 然后你换一个 title， 说这个车子现在是我的。 严格上来就是银行的，你付了银行钱付光了以后才是你的。所以你去买房子也是这样的，你叫 title company 去签字，签完了字以后啊，二十分钟啊，签了一大堆东西，他 congratulations 给你握个手，恭喜你，现在这个房子是你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其实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不合乎圣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神创造宇宙天地的万物的这个观念，这个 doctrine of creation。所以这个教义很重要。那圣经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那创世纪第一章重点不是让我们去研究这个上帝如何去创造这个宇宙天地万物。创世纪第一章是告诉我们说，宇宙天地万物它不是自己形成的，也不是拥有的，是上帝从无中生有的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无中生有的。那如果上帝创造整个宇宙天地万物的话，那上帝在他所有的被造物上有绝对的主权，有拥有权 ownership。上帝在所有他造的东西上面有他的绝对的拥有权。所以今天你画一幅画，你可以拿去卖 ，OK？ 如果你是 Picasso 的话，或者 Andy Warhol 的话，那你那个画可能卖的挺价钱还卖的不错的，是这样的。你写一个软件，那你可以 copyright， 哎，这个你写一本书 ，OK？ 那你有这个版权，你去发明一个东西，你去申请专利，公司帮你去申请专利等等。那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跟我们的这个写一本书不太一样。我们是用上帝给我们的原料，还有用我们自己的大脑来写这些东西的。可是我们的机会，我们用的所有的工具，包括我们自己的大脑，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这个还在里面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上帝创造整个宇宙天地万物的话，上帝在他所有的事情上有绝对的拥有权。所以今天人不可能拥有任何的东西，人只有使用权，人只有管理权 stewardship 管理权，人没有拥有权。那今天人社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人错误的以为自己有拥有权所造成的这个结果。今天社会里面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因为人错误的以为人有拥有权所造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在所有的被造上面有绝对的主权。那另外一个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者 Redeemer， 救赎者。Redeem 救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原来的这个字圣经原来文字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到了奴隶市场上花钱去买一个奴隶的自由，这个叫做救赎，这个叫做救赎。那今天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来换取我们的自由，把我们从罪跟死亡的捆绑之下给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他在所有在他所拯救的对象上面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整个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是用他的重，我们是被他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也是属于他的。那所以我们说耶稣是我的主的话，是其中一个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这个角色，人的角色，在人堕落以前，亚当夏娃吃果子以前，人扮演的角色就是上帝的管家的角色，这是上帝的仆人的角色，也是神的，也是一个君王的角色。因为人，上帝要人来带领代表他来管理其他的被造物，所以人一开始的身份的地位是尊贵的，是荣耀的。那堕落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人开始有 get the wrong idea， 有很多错误的思想观念，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那所以这个，那作为上帝的管家，今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后，那上帝开始在我们思想上开始做改变的这个工作，把我们很多错误的从这个社会上里面来的错误的这个观念 来慢慢的透过圣经来纠正过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来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要在信耶稣以后，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在这个神的这个创造的宇宙里面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是他的仆人，也是他的使女，我们也是他的管家啊，这个都很重要。那有一天我们要来这个老板的面前，来把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东西来跟他交账。很多年前我在当工程师的时候，有时候我要出去出差，这个有时候出差时间长的话可能10天两个礼拜。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出差以前的话，我们可以到那个出纳那个地方去，秘书那边说，哎，我现在出去一段时间，公司先给我一些这个需要花费的钱，包括买机票啊等等啊这些东西，还有外面吃饭的这个钱等等。所以你到了这个那个人事部那个地方，他可以这个给你 petty cash， 给你多少钱。那你出差以后呢，回来以后呢，我要跟他算账，把收据全部拿起来贴好，然后你花费了多少钱等等，然后剩下多少钱，如果不够的话他再补你，如果多你花的这个还有剩余的话，你要把钱还给他，这个叫交账。这个叫交账，你拿回来以后，你 file expense report 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账算得清清楚楚。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角色是个管家的角色。那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这一辈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来跟他算账交账。那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得到的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5里面讲的，你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很好， good job。 我们希望得到的奖赏这个耶稣的评语是这个。那现在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那除了把用这个上帝托付给我们这个东西来这个钱财来结交朋友以外，耶稣还要我们做一件事情。耶稣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把真实把这个不义的钱财变成真实的钱财，把别人的东西托付给你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别人东西就是指上帝，别人就是指上帝自己，所以别人的东西就是上帝的东西。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一切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马太福音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以后我们有机会要看，就是去做生意的 OK， 不同才干的这个比喻去做生意。那这个有一天当我们交账以后呢，喂，这里面有不一样了。有一天这个上帝要让我们保留拥有 keep 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那这些钱财将来给你的是什么？是真实的钱财，是自己的东西，不再是别人的东西，是自己的东西。这个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将来有一天上帝会赐给我们钱财，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难道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上帝不再是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吗？是的，上帝是个 creator God， 这个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为什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拥有这些东西呢？那十二节说，如果你们在别人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那其实这个道理不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你记得这个我们讲蒙福的人八福里面提到有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这地土是什么意思啊？你还记得吗？是指新天新地。那为什么温柔的人要承受新天新地呢？因为圣灵内住的人，温柔的人是因为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开始改变他的这个本性，使他成为一个被驯服的这个野兽 tame animal。 这个温柔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今天当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经又另外一个讲说，是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那作为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儿女有一天要承受产业的， 儿女有一天要承受产业的。那这个这个我们现在有神的儿女的身份，可是承受产业的时间还没有到。OK？ 所以这个 Bill Gates 他的孩子 ，OK， 是不是很有权势的？承受产业的时间到了没有？还没有到。为什么 Bill Gates 才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我们要作为上帝的儿女去承受这个产业。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大家得基业，我们今天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这个当我们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承受这个产业的时候，那个是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上帝给我们的，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去承受这一些。所以我们上帝要我们用今天的这个不义的钱财，暂时托付给我们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操练我们的东西。有一天上帝要把更多的东西大事情来托付给我们，而且那个是托付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现在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就好像你出去出差的时候拿着 petty cash 一样，有一天你出差回完了以后，你要回去跟他对账的，要给他把这个账算清楚的。那今天为什么上帝会在这个今世今这个 this age 今世的时候托付给我们这些不义的钱财呢？啊，因为上帝让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来操练怎么样过一个更忠心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成圣的这个一部分。所以第十节是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今天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教会的工作是什么？教会的工作很重要，一个工作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学习 be more faithful， 更加的忠心。这个是教会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工作。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就是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做门徒。这个门徒本身也包括忠心在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个对天父忠心的这个榜样。所以教会今天为了这个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教会我们有很多很基本的这个聚会，包括崇拜，包括主日学，包括团契，这个不同的聚会。在不同的聚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接受装备，怎么样来这个彼此互相来扶持，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搭配，怎么样有系统的明白圣经，明白整本圣经的这个在讲什么。我们如果不明白整本圣经在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时间里面的作为，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神在他子民的身上的这个作为，然后神将来在这个宇宙要到哪里去，这个历史要往到走到什么方向。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学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结果，我们对自己的新的这个身份地位，我们的 identity 就不熟悉。我们也不知道神在今天这个时代，神要我们所扮演的工作是什么，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这样子的聚会来装备我们弟兄姐妹。那另外一方面，明白圣经本身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把它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还要有行为，我们要怎么样来落实这个事情，我们有机会怎么样来操练，来 practice put into practice。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在一个团队里面，在一个 team 里面怎么样来搭配，怎么样来侍奉，怎么我们是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这个肢体不能离开这个身体，是肢体不能自己过的独行侠的生活。我们要在身体里面知道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来 function 整个身体，怎么样动起来来 function。 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来在一个团队里面来搭配，扮演上帝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那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什么是 authority boundary，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管理，怎么样去有时候会学习怎么样去领导，有时候学习怎么样来 complement 来支持，学习怎么样来 support 其他的同工的这个侍奉啊，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来鼓励。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 follow 来跟随，这个都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那最终来讲，有一天可能上帝要呼召我们当中不少人，我们学习出来来领导，那时候你要学习一大堆其他的东西，从来没有学过的。 那以至于怎么样来成为一个领导的弟兄或者姐妹，成为一个装备别人的，成为灵里面去 take care 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领袖，来带领整个教会来落实这个福音大使命的工作。所以今天耶稣不是要我们自己一个人独行侠来学习怎么样装备自己成为一个中心的管家，这个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所以今天给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 community， 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操练。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很重要，如果我们的教会生活只限于礼拜天做礼拜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在一个团队里面来侍奉，我们怎么样去发挥在一个身体里面发挥这个肢体应该扮演的这个功能，这个变成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所以我们需要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教会的生活，在不同的聚会里面，它每一个聚会不同的聚会有它不同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那今天上帝要我们来其中一个就是要有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来装备我们成为更成熟的更忠心的上帝的管家，来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不义的钱财，这个钱财只是一部分而已，包括机会 opportunity， 包括才干，包括属灵的恩赐，来怎么样来做上帝的工作，来做福音大使命这个工作。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的，也是教会的事工的评估 evaluation 的时候我们要来评估的。今天我们很忙的在做不同的这个事工，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那我们能不能在我们怎么样来 evaluate 这个评估一下我们不同的活动聚会里面它的 spiritual effectiveness 是什么，他们灵里面的这个果效是什么，对弟兄姐妹具体的灵命帮助是什么？哎，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侍奉也好，这个聚会也好，那不同的事工也好，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更加的成熟？怎么样帮助他成为更忠心的管家？包括恩赐的管家在里面，包括机会 opportunity 的管家在里面等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新的这个身份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的身份地位，我们的这个新的人生的追求的目的，那我们的考验是什么？那考验的话就是下一节圣经耶稣讲的十三节，一个家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所以这个到今天做上帝的管家，其中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其中挑战耶稣马上下一节圣经就讲出来说，我们不能有两个主人，一个家仆，一个管家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你一次只能讨好一个人，这个很重要。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话，你是很这个事情很重要的。OK， who's your boss？ 谁是你的老板？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你一次只能讨好一个人。OK， 如果你很不幸堕入一个很复杂的这个环境里面，你有好几个 boss。OK， 他们彼此之间认为你应该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的话，那你的生活就变得很复杂，你的头也很大，因为你一次只能讨好一个人，一次只能有一个 boss。OK， 我以前修过一门课 optimization， 这个优化法的一门课，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课我学到了，就是 you can only optimize one thing at one time。OK， 你一次只能 optimize 一个 parameter。OK， 这个 optimal estimation theory 里面告诉你，这个耶稣说一个家仆不能侍奉同时间侍奉两个主人。那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做他中心的这个管家的时候，那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挑战就是说，这是现在这两个主权的这个问题，主权的事情。今天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我们有两个选择，那一个选择就是像世界上的这些人的这个选择，累积财富，累积财富 ，hoarding， 类，或者是更糟糕的话，就是把这个财富当作一个偶像。我们可以效仿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追求更大的房子、更新的车子 ，OK，luxury cars， 等等 ，OK， 或者是买名牌的衣服等等。以前我很多年前我去探访，这个，我就发现很多年前，这个是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台湾来的这些学生看我来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他在看我衣服这边绣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令他们很失望。OK， 你看他们都是绣的那个什么 polo 啊，还有那个鳄鱼啊什么等等，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哎，他们开的车子比我也新 ，OK， 他们的衣服都是名牌。我说我从来不买名牌的，我是去沃尔玛去买的 ，OK， 我去沃尔玛去买东西，便宜就是好，耐用就是好。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追求的是什么？是用什么样的手提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什么，我都不是讲不出来那个 ，Gucci 是不是？是吧？这个你用了什么样的这个手提袋？我们开什么样的车子？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我们要追求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东西说，上帝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托付给我们，我们怎么样用来做上帝的工作？上帝托付给我们很多东西啊，也许是机会。这个旧约里面以斯帖皇帝 ，OK， 以斯帖皇后不是皇帝，对不起。他长得很漂亮，上帝托付给他，其中一个是长得比别人漂亮，最后当了皇后。那上帝给他一个机会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没有？那今天上帝也是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这在座有不少的人在教会里面待的，我们是来美国留学的，我们来这边读研究院的。那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那神把这个教会放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大学的旁边，在这边有一个礼拜堂。那学生走路都可以来这里，或者是搭学校的 bus 也可以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 opportunity， 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不能说我们过去所在接受的装备，学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接受不同的装备，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房子、车子等等，这一切才干、恩赐等等，这个都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上帝要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不是追求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不是把我们的 identity 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管家，来做上帝的这个工作，来用在上帝这个国度的事情上面，来用这些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那这个是神的这个心意。那今天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上帝透过各种不同的方面来操练我们，其中一个方法是奉献。奉献，那我信主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对那个十一奉献很多挣扎，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其中一个问题是我没有 doctrine of the creation 创造论，圣经学的那时候学的不够。那你学了以后，你就认识到，其实不是那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另外90%是属于你的。是所有的100%全部都是属于神的，而且不只是银行里的账户 ，everything 整个宇宙万物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不用在上帝的施工上面的话，我们就白占地图 ，it's wasted。如果上帝给你钱，你是个守财奴，把它放在银行里面不用的话，那个是你借钱给人家去做生意 ，actually，OK，、okay? 所以你钱财如果不用的话，就等于它不存在一样，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怎么样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不要成为我们偶像敬拜的对象，而是成为一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东西的这个来。把神的国拓展上帝的国度的一个管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你不能同时间要讨好两个不同的人。 那耶今天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神给我们有机会怎么样来操练，我们操练，那我们要上帝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思念天上的事情，不是地上的事情。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事情，圣经说都要过去，都要过去的，哎，只有神的国度是永恒的。那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这样子来操练。哎，那我们这个是也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这个功课。哎，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不得救了？那也不是，也不是。那可是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如果那个人去盖房子，他盖了一半，他不计算代价的话，那结果房子停工了，那人家就看，哎，这个人开始这个 house， 结果没有盖起来，盖这个 house。那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开始，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在我们身上开始做建造的工作。哎，那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是越盖越好，而不是一个废品。不是一个废品，不是一个停工的一个这个我们那边那个旅馆啊，曾经有一阵子停工了，哎，做工做到一半盖到最后停工了，那还好现在又把它盖起来了，开始在使用了。所以这个，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一个生命，上帝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这个工作。那旧约里面，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罗德，那新约圣经说他是个义人，其实就是说他是个信主的人，就是这个意思。那罗德的生命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的生命。那罗德搞到最后，他虽然是个信主的人，可是他一辈子所做的这些东西，在索多玛投资的这些东西，全部一天全部都烧光了，没有了。他的孩子后来也没有信主，也没有信主。那上帝给罗德很多机会，给他有这个托付，他自己是得救的，可是是仅仅得救，他的孩子没有得到他应该有的这样子的这个祝福。所以今天上帝也是上帝不只是拯救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今天耶稣继续在教会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灵里的长进，成为一个更成熟的，更有责任感的，能够承受福音大使命的，能够做上帝好管家的，能够得到上帝要我们得到的奖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继续做的工作。哎，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你开始了这个拯救的工作，你要完成这个工作，你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机会，我们能够学习，给我们有不同的机会来操练，能够不同的机会看到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修补的地方，不同的这个在环境里面看到我们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怎么样来尊主为大，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让我们不是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很多从世界上来承受的很多错误的这个价值观错误的思想，能够因为你的话语的缘故我们被扭转过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能够在这个弯曲背扭的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发挥你要上帝儿女所发挥的这个功能，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为你来做盐做光，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个教会来更加的成熟，像我们的天父成熟一样，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不同的肢体，我们能够互相来扶持，互相来搭配，让我们一起来操练，怎么样来学习，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